让身边的人 say hi， 收获一个发自内心的微笑，点亮你的一天。早上九点了，我是 B 毕书尽，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遇见好歌，遇见你。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北京 FM 90.0，呼和浩特99.1。太原89.3，福州92.6，杭州103.2，广州87.4，上海107.7。音乐之声 News Update， 欢迎收听 News Update， 我是魏野，来关注一组文娱资讯。2017中国成都金砖国家电影节新闻发布会日前在北京举行。发布会之上，由包括我国导演贾樟柯在内的金砖五国的导演们共同宣布，将推出一个导演合集短片《逢春》，这是一部聚焦二孩的话题作品。浙江卫视《奔跑吧》今天晚上将会播出最新一期的节目，将会请到林俊杰和陈伟霆两位嘉宾。本期节目以观众的决定为主题，节目组邀请了来自全国各地400名观众坐镇在杭州未来科技城当中操控室之内，根据摄像传回的实时画面决定奔跑团和嘉宾们所有的任务和行动。北京卫视2017跨界歌王明晚将播出第二期节目。自称是创作型歌手的陈建斌在首期节目当中出师不利，由于紧张进错了节奏，而在最新一期的节目当中，陈建斌发誓要一雪前耻，争做本场歌王。东方卫视《笑声传奇》本周日最新一期节目当中，乔杉、修睿、大张伟、白凯南以及常远将迎战三组与他们颇有渊源的新锐笑将。李玉刚近日在纽约大学剧场上上演了《国色天香》李玉刚十年经典演唱会，这也是李玉刚全球巡演美国的第一站。此次美国之行，除了演出之外，李玉刚还应美国哈佛大学的邀请，就传承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主题演讲。将于5月18号在苏州举行的第22届华鼎奖近日公布了中国电视剧满意度调查百强名单，小别离荣膺榜首，好先生少帅则分列第二三位。另外，由达康、书记吴刚主演的无名者也出现在了百强名单当中。由何润东、张馨予、李心爱、邓欣等主演的古装剧《花谢花飞花满天》即将在横店杀青。这部剧讲述了发生在天子脚下神京城萧、司马、花、谢四大家族在乱世纷争与权谋争斗的故事。由韩庚领衔主演并首次担任制作人的科幻剧《失忆之城之空气的囚徒》近日在北京举行发布会，现场韩庚分享了首当制作人的感受，坦言把自己的很多想法融入其中。用音乐与世界连接，本次由小五编辑为也播报的 News Update 就是这样，更多消息欢迎搜索关注音乐之声的微博微信，下载音乐之声的 APP。 感谢您的收听，继续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 关注天气，关爱宝宝健康，达英一可心带您进入 Music Radio 气象报告，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Music Radio气象报告。 北京多云转晴，22到9度，天津晴，21到10度，上海多云，23到14度，重庆多云，22到15度，哈尔滨多云转晴，14到4度，长春晴，15到4度，沈阳晴，19到4度，呼和浩特晴，13到3度，乌鲁木齐晴，22到11度，兰州晴，21到6度，银川晴，18到3度。PM2.5 的指数，北京10，天津56，上海44，重庆9。北京多云转晴，22到9度，PM2.5 的指数是10。

上的九点十分，各位早安，欢迎来到 Music Radio 自在音乐，我是魏野。现在是4月21号，今天来到礼拜五的周末的时间了哈、啊。今天一天的时间会不会觉得格外的漫长，或者说格外的期待呢？在开场我们来听到的是两张全新的专辑 Drake 2017年呢公鸭发行了新专辑，而且一发明显就是奔着再破更多成绩的角度而去。这张专辑总共收了22首歌，名字叫做 More Life。而在这个2016年呢，等了大概2到3年的时间，林宥嘉也发行了全新的专辑，只不过最近应该没有时间宣传，没有时间投入到综艺节目之中，因为都在秀恩爱嘛。这首歌来自 Yuga， 巨人的肩膀。 听着偶像的歌偷偷笑，自己都活到几岁的人了，还沸腾的像马的头号，你第四的那时候 灿烂春日，暖心启程。奥迪春季服务携多重领域踏春而来，4月22日至5月14日，专属免费检测，祝您安心启程。购买奥迪原厂国产轮胎，有机会获赠奥迪品牌双肩包，提前预约可有更多惊喜。详询当地一汽大众奥迪特许经销商。奥迪卓越服务，以心悦心。 买房大平台更安心，安心挑好房，我上安居客。房源多任性挑，房源好值得挑，平台大放心挑，无论新房二手房，安心挑好房，当然安居客。 告别被成就局限的眼光，

我要我的音乐，我要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是严艺丹。 有一种爱源于美，有一种美源于心。第26届老凤祥上海首饰博览会匠心之作光华异彩，4月21日至5月28日，欢迎莅临老凤祥银楼及上海各大分店。 告别被成就局限的眼光，以高清流媒体后视镜打破格局，放眼渴望。告别被威望驯服的拘泥不前，以主动式后轮转向系统灵动转身纵横驰骋。告别被名声掌控的举足轻重，以宇航级轻量化车身轻装上阵，重新出发。新美式科技旗舰凯迪拉克 CT6 2017新款上市，详询4008201902。 Cadillac 1931组合追梦青春舞台上全新单曲并肩闪耀， 我们肩并肩。 闪耀为梦而唱，1931欢聚传媒。 上汽通用汽车盛装亮相2017上海国际车展，三大品牌47款展车打造强大阵容，别克、文利虎携手全新一代君威双星闪耀，雪佛兰全功能运动概念车 Chevrolet FNRX 全球首发，凯迪拉克概念车 Escala 亚洲首发亮相。与众多新品交相辉映的，还有三大品牌融合前沿技术的科技体验、展台互动和文化展示，绿色与智能科技创领未来。上汽通用汽车诚邀您的莅临。 享受自然的呼吸，感受生命的律动。京东念慈庵蜜炼川贝枇杷膏，以自然的健康能量，让呼吸焕发生机。养肺润肺，止咳化痰，生津补气。京东念慈庵蜜炼川贝枇杷膏，香港制造，精彩每次呼吸。京东念慈庵总厂有限公司荣誉出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征服的旅程没有终点，探索的世界没有极限。4x4i 智能全模式四驱，稳步崎岖，智闯无界。全新 ICC 智能自适应巡航 ，IEB 预碰撞智能刹车，轻松驾驭，智行无忧。全新奇骏，征服未知，智勇上市。5座7座版本同步发售，详情请洽当地专营店。 东风日产。 华语流行乐坛至高荣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携程旅行 中国 TOP 排行榜颁奖盛典系列活动 璀璨启航。 好了，马上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 TOP 榜的拉票环节，要来听到的是李宇春的歌。李宇春，春春是凭借着野蛮生长入围到2016年度 Music Radio 携程旅行中国 TOP 排行榜颁奖盛典的最受欢迎唱片奖项提名。马上呢，我们来听到这首来自他的《西门少年》。那野蛮生长也是在春春出道10年这个有余之际推出的全新概念。一路走来呢，他正是凭借着这样一股势头，在音乐这条路上书写着属于自己的人生篇章。音乐也是大家共同的语言，所以现在就为你支持的他来投票吧。即日起一直到6月11号，你可以通过网站投票，3w.蜻蜓.fm 下载音乐之声 APP， 认准红色版本，或关注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用行动来支持你喜欢的李宇春。那更多详情可以登录到央广网，关注音乐之声的微博和微信，了解具体信息。 那就从这座城市的西门开始，有一条该沿少年曾奔跑，摔流血不止。红色大门外杂乱无序的野草种子，是我耳濡目染到最原始坚韧的性子，未能经历时间洗礼的骄傲之子，他永远读懂青春不死。那一首诗

Cadillac。 2016年华语乐坛耀眼答卷， 全球华人认同，口碑人气双料好歌。 Music Radio 京都念慈庵全球流行音乐年度盛典，20大金曲。孙燕姿再也不见。 不断再见，还能说多少遍？已经尘封的。 五月天派对动物。 Let's go party party， 有带我。 张杰，我想， 我想，我想，我想一起越过所有困难和阻挡。 叮当，想恋一个爱。 我好想恋一个爱，没想到越你越带我活该天然呆。 李荣浩，野生动物。 失去微信。 引领音乐新指标，全世界华人都在听。 Global Chinese Golden Chart。 灿烂春日，暖心启程。奥迪春季服务携多重领域踏春而来，4月22日至5月14日，专属免费检测，祝您安心启程。购买奥迪原厂国产轮胎，有机会获赠奥迪品牌双肩包。提前预约，可有更多惊喜。详询当地一汽大众奥迪特许经销商，奥迪卓越服务，以心悦心。 有一种快乐在空中听见 Music Radio， 把梦想实现。有一种幸福在空中遇见在蔓延，不感动让你听见，我要我的音乐。 欢迎回来，我们的自责音乐正在直播中，我是魏野，现在是9点48分。那欢迎在新浪微博上面跟我互动，中文魏野加上英文字母找到我就可以了。今天我们的踏榜投票还有金榜送票环节呢都在进行当中，不过这两组要上场唱歌的歌手啊，是刚刚在这个歌手的决赛当中有过合体表演的。 我收敛我快张间的感动细胞，是轻微好结局。 不知不觉你会发现呢，这不是唱歌或者性格当中仅仅鬼马可爱的拉拉徐佳莹，很多的摇滚元素也在她的音乐当中越来越多的体现，所以当她和狮子合唱团然后一起登台表演的时候，会觉得哇，没有违和感，只是喜欢她的朋友就开玩笑说，拉拉你专心唱歌，你就不要跳舞了好不好，跳舞有舞蹈担当，就 Vanas 吴建豪连话筒的声音都没有出，但是呢这三组艺人在一起也是足够的欢乐，或者说足够的有技术含量。那在本小时的最后，就来听到狮子合唱团他们的首张专辑当中同名主打歌《亮》。我是魏野，我们下小时见。 人民广播电台2016年度 Music Radio 携程旅行中国 Top 排行榜 年度校园人气大奖 入围的有 99 99乐团。 不管总该到来的未来，不管明天的未完，人生的答案是我们的平凡现在。就算时间永远不停， 零点乐队。 我爱着你，我爱着你，一个人守着两个人的回忆。 831 干杯啦，干杯啦，哪来那么多废话，干杯啦，干杯啦，干了这杯。 1931女子偶像组合， 喊我的名字吧，在最欢乐的时候用荧光划破夜。 BBF 穿越杀人潮，不顾一切去寻找追梦的路，才有我们奋力的向前。 蜜蜂少女队， 我要你的爱鼓励，我需要你爱的鼓励， 逃跑计划。 我没有去哪，时间很宝贵。 SNH48 我收不下，永别回首，不啰嗦不惶恐，为公主挂帅之空，一步抢救白夜不负手，没有阵亡白头，让红色披风红红。 音乐是我们的共同语言。 即日起到6月11号，通过网站投票3w.蜻蜓.fm 下载音乐之声 APP 红色版本， 或关注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参与投票，用行动支持你喜爱的歌手。 华语流行乐坛至高荣耀， 国家级媒体唯一音乐类奖项，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携程旅行， 中国 TOP 排行榜颁奖盛典系列活动， 用音乐丈量世界。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动力火车， 现在是上午10点， 一起期待 Music Radio 京都念慈庵全球流行音乐年度盛典， 你要的好音乐都在这里。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北京 FM 90.0，大连107.8，石家庄105.1，长春94.3，拉萨96.1，深圳101.2。 音乐之声 News Update。 欢迎收听 News Update， 我是魏野，来关注新闻。昨天，谭咏麟带着全新普通话专辑《欣赏》在北京举办了发布会。新专辑为纪念谭咏麟出道10周年而创作，而专辑当中的10首歌呢，全部为合唱。我们来听音乐之声记者小武发回的报道。 给我一点那个感觉是演唱会里面的呼叫，一二三，来！对了对了，永远25岁的歌迷朋友还有家人们了，谢谢你们。 谭咏麟在发布会现场热情登台，出道42年，发行了130多张专辑，谭咏麟对待音乐对待歌迷的热情依然不减。新专辑欣赏的制作发行依然是自己圆梦的过程， 能够出这张唱片是我的福气，是我的梦想，每一个人都会有梦想，但是要是我这个梦想不坚持的话，就不能有实现的一天。虽然过程是不是那么简单，要筹备3年，但是我觉得物有所值。 新专辑中，谭咏麟和五月天、张学友、刘德华、陈奕迅、陈洁仪等10位歌手完成了合唱。为了这次圆梦，他花了3年的时间筹划，2年时间执行，除了创作外还亲自邀请歌手，有这么多重量级的合唱伙伴加盟，到底哪一首歌是主打，谭咏麟自己设定了一个标准。 在我第一次唱片里面，有内地的，有台湾的，香港的，新加坡，马来西亚，每一个地区第一位 回应我的艺人，先打先到先得，所以第一个主打的就是五月天。 旅途只好是一旅途，一生只是一万步，活着就是要不断脱胎。 对于很多歌手来说，和谭咏麟合作也是一个圆梦的过程。谭咏麟回忆起了和阿琳的沟通交流。 发给阿琳的时候，我说阿琳，因为是男女的合唱的歌，你有没有问题？要不然我们先把你的 key 敲定。他一句话回来，我就说校长跟你的。 发布会现场，陈洁仪、叮当、李杏妮还亲自到场表达支持。关于此次合作，陈洁仪： 我真的从来没有想过，而且你看我也唱歌唱了这么多年，然后到了这个时候我才有这个机会跟谭校长一起合唱，其实是没有想过的。就是你可能觉得啊，那种 it's not never gonna happen， 真的非常非常的开心。 两人演绎的歌曲《等一个可能》也让陈洁仪感受到了谭咏麟所追逐的音乐精神。 我听出来的还带有一种印度风，所以我觉得其实校长真的是很多 surprises， 而且我从他身上学到的就是真的是永无止境的学习，创意还是可以一直有。 而叮当和李杏妮除了现身发布会外，也将作为嘉宾亮相谭咏麟北京演唱会。音乐之声记者小武北京报道。 这是出道42年的谭校长的全新作品，欣赏也希望大家去关注一下。好了，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天气变化早知道，斯利安就是叶酸，叶酸就选斯利安。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Music Radio 气象报告。 北京多云转晴，22到9度；天津晴，21到10度；上海多云，23到14度；重庆多云，22到15度。哈尔滨多云转晴，14到4度；长春晴，15到4度；沈阳晴，19到4度；呼和浩特晴，13到3度；乌鲁木齐晴，22到11度。PM2.5 的指数，北京10，天津56，上海44，重庆9。北京多云转晴，22到9度，PM2.5 的指数是10。不要走开，更多精彩内容马上送上。 斯利安就是叶酸，叶酸就选斯利安，斯利安就是叶酸，叶酸就选斯利安。斯利安叶酸提醒你关注气象报告。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买房大平台更安心，安心挑好房，我上安居客。房源多任性挑，房源好值得挑，平台大放心挑，无论新房二手房，安心挑好房，当然安居客。 感动让你听见，我要我的音乐。 选一个最舒适的角度，在键盘上跳跃，戴上和耳朵最 match 的耳机，进入另一个世界，用最自在的方式听最自在的音乐。 Easy Music。 独坐在阳台上，受日晒风吹雨淋，电视机孩子们目光的以他为中心，黑色简约外形多适合客厅。就算是吹风机也越流线外形，紧握在手心下跳舞亲密，光荣的电唱机只剩为古董机，典雅的中音比谁都更受欢迎。木讷的洗衣机从没有主题曲，只有风霜灰尘让人不想接近。从来没有一句的原言，你丢多少他都信，我始终是全心也全力直到战斗了身体。多少年的选择也是真，时间一眨眼过去，三百年之前 飞机，欧洲金壳带着书卷贵族气，孩子都长大了，爱问着他和那题，新一期一直以来度量很大没心机，他跟唯一关系是何时放心，就算是一对一跟蓝太光年纪，也带我经历冒险和爱情，冰箱的肚子里啤酒和冰淇淋，抚慰了多少失眠和失恋的心，木讷的洗衣机从学不会淌洗，洗过多少四季，然后才意识起所有电器都住的屋檐下，不必风吹雨淋，心情又太孤独的手在阳台跳我旅行，多少年的雪突然有天好想要把毛衣服放进洗衣机，才发现了他早就换了，只是舍不得换新，习惯是谁一直牵起家过床单或和蝴蝶，好久一段原来我衣服全部都是妈妈洗，从来没有一天在你眼里丢多少他都洗，他始终是全心有全力直到战斗。 哎，欢迎回来，正在直播的 Music Radio 自在音乐，我是魏野，现在是10:09，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二个小时正式开始了。刚才你有听到谭咏麟谭校长昨天刚刚在北京办了他新专辑的发布会，全新的国语大碟叫做欣赏，而这张专辑当中他和十组厉害的歌手进行了合唱，第一首歌属于谁呢？现在听到的五月天。五月天参加到了新专辑的录制，同时他们自己的演唱会，包括我们的全球流行音乐年度盛典呢，他们都会参与到其中。好了，今天我们的第二小时节目已经正式开始了，欢迎在新浪微博上面跟我们互动，中文魏野加上英文字母 I 找到我就是可以的。在本小时呢，我依然会要送出的是全球流行音乐年度盛典在5月7日这一天来到北京的门票一套，总共是2张，送给一位幸运的粉丝。这个小节听到两组都是很厉害，或者说对很多的粉丝啊，或者说这个歌手影响到很深的艺人，大家听这一首歌 Countdown 来自 Beyonce。

首歌是来自窦靖童的歌，叫做 Brother。 你会越来越感觉到这两年呢，大家好像不像前之前当说到是新二代或者是这个某某二代的时候就会戴上有色眼镜，反而越来越看重他们的实力和个性。而同样本身呢，来自这一波不能算是新人，就年纪小小的出道艺人质素也是越来越高。除了像窦靖童之外，其实在这个美国也有一位很厉害的这个新二代，而且同样是小小年纪已经成为了各大品牌的代言人，他就是 Will Smith。 是不是觉得名字有一点点似曾相识？还有是 Will Smith， 威尔史密斯的女儿，是很厉害，在今年受到了很多关注的另外一位的艺人。 I'm putting down my defenses. These winds are gonna take me off the ground. It's freedom's sweetest sound. And I'll admit that I was wrong. And it's obvious that I'm finally taking my fist down. Would you stop and take a look at me now? 有态度， 耳朵要减负。 News Radio， 音乐爱地球。 News Radio 音乐爱地球的环节，我们继续要用音乐来传达环保理念。那现在城市当中呢，生活用水可以说是随处可见，非常的这个简单，但是这却让紧缺的水资源其实压力非常的大。虽然我们的蓝色地球呢是个水错的世界，但是你知道吗？实际上可以利用的淡水资源只占到多少？0.7%。我国更是全球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人均水资源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4。所以一定面对水资源，或者说面对你平时觉得习以为常很平常不过的水，要多加保护。 一只海平线升起红红的太阳，走过一回一辈子不会忘，家乡去看一看，我。

就觉得暖和。我和你一前一后，一左一右，在爱情漫游，眼前的风光虽每一个生手比不过你一个笑容，最初的感动还留在心中，从来没变过。都老了，还要牵你的手。故事的最后结局会有许多种，而我们的爱是唱不完的歌。我和你一前一后，一左一右，在爱情漫游，眼前的风虽美不胜收，比不过你一个笑容。最初的感动还留在心中，从来没变过。 他是曾经很早期的牙医牙欧的组合成员，后来罗文玉个人的这个吉他清新的演唱，会让你觉得非常的舒适的感觉。他好听的歌像十全十美，放心去旅行，好感觉。当然他有翻唱过我是真的真的很爱你。你现在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他的歌，叫做爱情漫游。有的时候不单单像他唱清汤挂面那样甜甜的可爱，或者说当他有一点点淡淡忧伤的时候，你依然会觉得很清新。罗文玉的声音。 我要你在我身旁，我要风儿吹，吹得心痒痒，我的情郎，我在他乡望着月亮，都怪这月色撩人的疯狂，都怪这吉他弹得太凄凉。哦，我要唱这歌，你在何方？眼看天亮，都怪这夜色撩人的疯狂，都怪这吉他弹得太凄凉。哦，我要唱着歌，默默把你想，我的情郎，你在何方？眼看天亮，我要美丽的衣裳，为你今天花黄，这夜色太紧张，时间太漫长，我的情郎，我在他乡望着月亮。 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Miss Radio 音乐之声，和你一起倾听我的梦。 大家好，我是王子轩。我刚从大学毕业的时候呢，第一份工作并不是做音乐的，我第一份工作其实是投资银行。可是我后来就发觉自己对投资银行其实这个行业就没有太大的热忱。就当我最犹豫的时候呢，我就想起我的师父，

感受着当下，提醒自己别再犯错。Check out my watch, I'm a girl with my granddad. Dance on my side, we'll do everything we want. Meet you, see, 很甜蜜你手心握握手。Everywhere is Paris, 说到底是你的声音还是音乐，我早已分不清。When we fresh out, then we go down. When you touch me, go another round. 当你出手，我早已融化。Help me, ain't nothing wrong. Take me on a day, take me on a day.Take me on a day. I 这个字最不轻易说出口，全部敏感都一直单纯时候，很容易牺牲其余的自由。这一刻值得。I 这个字最不轻易说出口。喜欢透露，眼睛却微笑着说爱你所有，我的耳朵只想听见你所有的 one for me for me、yeah、简单说了吧、oh、爱只留在原地没离开、yeah、对自己说 tonight is the night 让你了解我的 陈梓潼的歌叫做 Don't Say， 他的全新歌曲。现在是10:52，这里是 Music Radio 自在音乐，我是魏岩。记好了我们播出时间吗？周一到周五的早上9点到12点你都能听到。同时也是欢迎你在新浪微博上面来跟我互动，中文魏岩加上英文怎么爱，就是可以找到我，告诉我想要听到什么样的歌曲。那马上来听到的这一位呢，他参加了好多节目，最近厉害了，我的歌金曲捞，还有之前甚至喜剧类的节目，他就是小文金志文，这首歌建筑师的梦想，我们下小时间。 大力时间带着杀气，滴滴答滴滴滴答滴，时间杀手环绕地球追着我，杀死我，滴滴答滴一身工装，滴滴答滴一身西装，扑通一声相同心脏响，

讯抢先报，斯利安就是叶酸，叶酸就选斯利安。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音乐之声 News Update， 欢迎收听 News Update， 我是魏野，来关注这个本周末全国各地即将上演的演唱会的资讯。忧春小旭、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2017北京演唱会今天晚上将会在北京展览馆剧场开唱。演唱会将会通过音乐呈现出对春天的理解，而主办方表示，此次山谷演唱会在保持现场音乐品质同时，还将会使用前所未有的舞台表现方式来呈现出现场的感觉。谭咏麟《银河岁月四十载》巡回演唱会北京站将于明天晚上在北京乐视体育生态中心开唱，演出当中叮当将作为嘉宾助阵，两人曾经在叮当香港场的演唱会上合作，此次他们联手为北京歌迷带来惊喜。而除叮当之外，中国好声音第四季的选手李杏妮也将会登台表演。李佳薇《爱的风暴》巡回演唱会北京站明天晚上将会在北京 M 空间上演，巡演已经完成了南京、上海两座城市的演出。而在前两站的演出当中，李佳薇不但为歌迷演唱了《向天堂的悬崖》《暴风雪》等歌曲，还脚踩16公分高跟鞋挑战唱跳曲目。继上周末在北京完成演出之后，戴佩妮明天晚上将会带着主题登陆上海大舞台开唱。戴佩妮表示，此次演唱会将会继续演唱《爱疯了》《无赖》等歌曲之外，也将延续北京站的舞美设计，台上不仅搭建可升降楼梯，还将借助特制 LED 大屏幕营造出不同的演出氛围。陈伟霆2017 Inside Me 巡演的重庆站将于明天晚上在重庆国际博览中心上演。陈伟霆表示，今年的巡演将会升级舞美设置，为观众呈现出更为精彩的视听，同时还发布了最新单曲《着迷》，为巡演重庆站来预热。2017快乐男声昨天通过微博宣布，歌手李健将会担任节目的音乐召唤师。李健本人通过录制 VCR 的方式确认并表示，希望自己的加入能够让这个节目更别具一格。李健同时透露，希望能从这个舞台上甄选到他心仪的有前途的优秀音乐人才。歌手阿杜今天发布了全新音乐作品《一诺千年》，与以往作品不同，在这首作品当中，阿杜不再忧郁和伤感，而是用沙哑的声线传递出了柔和与温暖。这首歌也是他在加盟新唱片公司之后的第一首作品。好了，用音乐与世界连接，本次由小五编辑为也播报的 News Update 就是这样。更多消息欢迎搜索关注音乐之声的微博微信，下载音乐之声 APP。 感谢您的收听，继续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 斯利安就是叶酸，叶酸就选斯利安，斯利安就是叶酸，叶酸就选斯利安。畅快分享新闻资讯，以上新闻资讯由斯利安叶酸赞助播出。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天气变化早知道，补钙专家美国迪巧带您进入 Music Radio 气象报告。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Music Radio气象报告。 北京多云，10到22度，天津阵雨转晴，11到21度，上海阴转多云，16到23度，重庆中雨转多云，15到22度，石家庄晴转阴，11到23度，太原晴，2到19度，西安多云转晴，10到22度，郑州多云转晴，13到23度，武汉小雨转多云，14到23度，合肥多云，15到22度。PM 2.5 的指数，北京14，天津63，上海108，重庆27。北京多云，10到22度。PM 2.5 的指数是14。不要走开，更多精彩内容马上送上。 春天，一切都在悄悄萌芽生长，孩子也不例外。给他补充足够钙质，让他在这个春天里快快长高。关注母婴钙营养，补钙专家美国迪巧。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厉害了，沃尔的阿拉蕾，即起至4月30日，

完完全全的投入到这个开心的周末过程当中。听到这首歌来自 William 陈伟霆的歌，也是他唱给粉丝的歌，叫做 1121。同时呢，在明天晚上的重庆，他的 Inside Me 世界巡演的重庆站将会在重庆国际博览中心来上演。好了，我们的节目在周一到周五的播出时间早上9点到12点，今天依然会送出这个全球流行音乐年度盛典的门票。那本小时呢还会听到很多好听的歌啊，像这个季家松很久没有听到了，像831的上一张专辑，我们慢慢来听吧。 And rock around. I said it's not that easy. It's tricky to rock around, to rock around. That's right, on time is tricky. How is it, Dave? It's tricky, tricky, tricky. It's tricky to rock around, to rock around. That's right, on time is tricky. Tricky, tricky, tricky. In New York, the people talk and try to make us rhyme. They really hawk, but we just walk. 好音乐挡不住的最强音，就在 Music Radio 音乐百分百。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93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马千月，要为大家推荐这首我们组合的全新励志单曲并肩闪耀。曾经在一起追梦过，无论未来在哪里都希望可以不忘初心。 当我们 是的，这首歌特别请到了台湾殿堂级音乐制作人黄宇勋老师为我们倾力打造，描述了我们姐妹们为了共同的目标肩并肩共同生活共同追梦的过程。接下来的路上也希望有你们的陪伴和见证， 让我们一起并肩前行，为梦闪耀， 肩并肩为梦闪耀着，有你的爱像阳光般柔和，我够了，受伤了也变得更坚强了， Music Radio 音乐百分百， 音乐 non stop。 都说吊顶就要法师龙，加盟创富也要法师龙。 恒洁智能坐便器六年超长质保，恒洁卫浴，恒于心，专于智。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就用蓝舍硅藻泥。 有一种快乐在空中听见。有一种幸福在空中遇见， Music Radio 旋律在蔓延，我要能让你听见，我要我的音乐。 八三幺呢，同样是发行了新专辑，叫做《生存指南》。在最近我们的音乐 VIP 以及我们多档节目当中，都有来介绍他们的新作品。不过马上来听到的是他们早一点的这首《老教室》。好像每次听到八三幺的名字，或者说听到他们的歌的时候，那种泛黄照片、友情的感觉呢，就会出现在你的面前。 疯狂，那青春的荒唐，像一杯的涂鸦，有点傻而死党。有人去了保险，有人从此失恋，有几个陪着我老长大成长吗？想大逃杀，逃不过社会化。话说啊，真的没有不变的永远吗？约好了不见不散，那个老地方有没有情真勇敢，当时的模样，现在的你呀、啊，我啊，是不是一样？是不是像老教室里那还天真浪漫的想象？仔细教室旁，留在彼此背后，许的愿望你有实现吗？那时候翻过围墙，逃离别人情网，而现在为何会怕谁的一样眼光？ 离男孩天真浪漫的想象。 无论他们是在唱朋克的时期还是现在的摇滚时期，但是当他们聚在一起开始唱歌的时候，你都会觉得浓浓的友情的味道，不单单是时间了，不单单是一路走过来的这个经历，还有他们音乐本身所呈现出的给你这种正能量，热血也好啊，青春也好啊，都是这样的感觉。这首歌来自831的老教室。 老教室里那个你要现在喜欢自己吗？ 如果说831的感觉给到你的是青春，或者说给到你的是友情，那马上来听到的季家松，他在你的心目当中的音符代表着什么呢？ Baby baby I'm so sorry， 离开不是我的决定，写下我的记忆陪你， Baby baby I'm so sorry。我已经离开，这不是我的选择，如果我必须离开，你告诉自己不要哭泣， It'll be alright， 世界还会继续转，都没有什么来不及，我没有后悔，只是很多事情没做完，我的音乐，我的歌迷，我和你的家庭，上帝要我回家，我没有办法逃避，这是画下休止符，可是我的音乐不会停。 Tell 妈妈 don't cry， It'll be alright， Tell 妈妈 don't cry， 可是没心白，大口深深呼吸，没有我在这空气，忍住你的眼泪，答应我你不要忘记。 Baby baby I'm so sorry， 离开不是我的决定，留下我的快乐给你，埋葬我的幸福回忆。 Baby baby I'm so sorry， 离开不是我的决定，写下我的记忆陪你， Baby baby I'm so sorry。我浪费了32年才遇见你，你叫我怎么去爱，我要谢谢你，如果我曾经让你生气，我说声对不起，用我喜欢的眼神布置我的丧礼。关于未来，当你想我就听我的音乐，不要丢掉我的相片，也不要忘记了思念。 Cause baby 想和爸爸出国去旅行，让我用记忆和你陪他一起去旅行。 I'm sorry 妈妈，我没有常常说我爱你，爸爸我们总是握手却不常拥抱你，跟爸爸说我会在天堂陪他做音乐，说好我们的音乐要一起传到全世界。 Baby baby I'm so sorry，多少时间能够去忘记，一辈子能有多少孤寂，我们都无法顾忌，人家说说过比失去一切还难受，我没有做错什么却要这样离开这里，为自己活在当下，每天下午睡的自然醒，等着音乐灵感带我一起去飞行。如果我真的没有明天， Baby I'm sorry， 我说我不怕那天来临，我都是在骗你，如果某天当你起床我已经离开、就 是、哎，他是季家松，这首歌叫做不要忘记我， 自己不要忘记幸福还会在， 不要忘记他。那最近他在做什么呢？在1月8号的时候，他应该是有更新过他的类似于微博状态，说开启写歌模式。最近几年真的他唱歌、啊、太少太少了，投资生意啊，或者说结婚之类的。这首歌来自他的《不要忘记我》，会不会在这个潘帅潘玮柏的这个新专辑回归的时候，突然给到惊喜，然后一起回归呢？或者就像小雨宋念宇那样，突然哪一天就又一次冒出来了？发一张大碟，说不定这首歌不要忘记我，他是季家松，记住他的名字。 该说的都说了，不知千遍，能做的都做了，不惧危险，怎么你还恋在他身边？我有时闹有时疯，重复上演，没人疼没人等，只剩自恋，还是忘记多看我一眼。为了你，我宁愿成飞，见了爱就远走高飞，忘掉累的滋味，保留笑的感觉，只准体会所谓被幸福。算重要对抗全世界，唯独爱你无法妥协。该说的都说了，不知千遍，能做的都做了，不惧危险，怎么你还恋在他身边？有时闹有时疯，重复上演，没人疼没人等，只剩自恋，还是忘记多看我一眼。为了你，算重要对抗全世界，唯独爱你无法妥协。 锁定 Miss Radio 音乐之声，给你最多的好音乐。我是潘玮柏。 体彩大乐透上市十周年，五亿大派奖， 三元最高可中2400万。 体彩大乐透上市十周年，五亿元大派奖， 三元比两元固定奖，奖金翻倍， 遇见就有可能。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2016年度 Music Radio 携程旅行中国 Top 排行榜。 港台地区年度最受欢迎男歌手入围的有 B 毕书尽，韦礼安， 我的惶恐我的哀愁，其实成语 林佑

只不过这场外下心雨，说不想被明星，还想要亲一亲。我已把产品推荐到彻底，厂商都满意。太多虚拟弄假，想成真，几个分身自打自问。生活目的是礼物，爱赞助狂奔我天分。 我世界没有天，谁能安慰你的孤独？别人真正的单分。 Oh, yeah, 生活就是 bang bang bang， 谁的梦想那么疯狂？ Oh, yeah, 算了，万能想音乐一人到场，自己来打这场一仗。 Oh, yeah, 不准上车失望，身边是群聚的狼，隐姓埋名不是办法。我 give or forget， 一下去才会发光。发光。Here we go now。 You know it， 超神的精彩，从热闹坐等几平发外。 每条方向我心通通通，我透露了没有 ？No no no。天空中的是金秀，看无人机飞天，把这世界都在低头。 太多虚拟弄假，想成真，几个分身自打自问。生活目的是礼物，爱赞助或把我天分。 我世界没有天，谁能安慰你的孤独？别人真正的单分。 Oh, yeah, 生活就是 bang bang bang， 谁的梦想那么疯狂？ Oh, yeah, 算了，万能想音乐。到场，自己来打这场一仗。 Oh yeah， 解救、解锁、拒绝，不准上车失望。身边是情绪的狼，隐姓埋名不是办法。我 give or forget， 一下去才会发光。 联合首播听到来自陈亦如的新歌叫做《印》，而他的全新的 EP《印》呢，一个是 IN 啊，这 EP 的名字 IN 印将全面发行啊。这首歌同名歌曲只不过是很硬气的这个硬，也是冲破自我，找到了全新的这个方向。最近有曝光他的这个新的 EP 当中的宣传照片，露一点点肌肉，还要努力，还要加油了。说到歌手的方向，或者说找到前进指引的方向呢，马上来听到蜜蜂少女队的歌，他们的 GPS 蜜蜂令的同名主打歌呢，象征或者指引的就是 GPS， 然后给到他们一条从新人走向慢慢成熟，接下来一路发展的道路的方向。马上来听到这首他们的首张专辑同名主打歌。 故事之前计划潜藏埋伏我身边，与蜂蜜蜂令改变我生活终点，把自己定位扩展到整个世界，去 change change change。 平凡是我们过去共同的标签，没有真正相对，只有对或不对。年轻的代名词不应该是草莓。 I'm share share share。双手随时准备往上飞。

知道音乐有的时候的魅力就在这里啊，一个亲情的歌曲不一定是要非常的温暖，也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表达出正能量。因为其实每一个小朋友心目当中永远都会觉得爸爸妈妈管我太多，或者说为什么他们不理解我，为什么他们总要一个强势的角度然后来教育我。但是真正的正能量呢，并不是你每天都会在唱着当一天他们老去，或者说多常回家看看之类，而是有很多的小朋友都会选择努力然后向上，等到有一天自己的爸爸妈妈回过头来说，哎呦，原来我们家这一位像刚才说，哎，我们家饶舌天才原来是这样的，或者说现在他们觉得原来没有磨灭你的某一方面的才华真的是非常正确的，这种亲情是不是会让你觉得哇更值得大大的点赞呢？刚才听到就是来自葛中山的叫做你不懂我。好啦，今天11:54我们三小时的自在音乐就是这样啦，不过呢，对，今天没有我代班了。好啦，三小时可以下班了，希望各位周末愉快，今天礼拜五，礼拜五快乐，我们下周一再见，拜拜。 法国巴黎塞纳河畔，金碧辉煌的卢浮宫中，米洛的维纳斯，孤芳不自赏。 2020年，1:0.618，这是人类迄今所能创造 最亘古不变的黄金比例。 行走在世界，殿堂级的艺术，留给最挑剔的旅人 最辉煌的荣耀，属于最动听的歌曲。 华语流行乐坛顶尖指标， 国家级媒体唯一音乐类奖项，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携程旅行 中国 TOP 排行榜颁 奖盛典系列活动， 超越巅峰，璀璨启程。 更多详情请登录活动网站央广网，或关注音乐之声微博微信。 春天的清晨，妈妈给我念小鸟的故事，我明白了一天之计在于晨。秋天的黄昏，妈妈给我讲小狐狸的故事。